我需要一个理由，安抚破碎的信念，脱下沉重的躯壳。想隐藏一个谎言，掩饰这卑微的脆弱，不能再回到从前。当所有的人失去意义，原本该有的冲动怎么改变？脱下沉重的躯壳。